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。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，闲说历史。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李克用平定黄巢起义，为唐王朝立下汗马功劳，朱温这个降将是看在眼里，嫉妒在心呐。他安排了一场鸿门宴，就等着李克用送上门来瓮中捉鳖。李克用自视高傲，根本就没当回事儿。来了之后还把这朱温好一番羞辱，等喝得迷迷糊糊了，这才发现自己和300亲兵被围困在驿馆里边，四周是一片火海，这冷箭有打四面八方，嗖嗖嗖嗖嗖嗖，这要出去准得变成刺猬啊。李克用能否逃出驿站呢？英雄冯乱世，秦王做功臣，一位独眼枭雄，创下基业。只可惜他有勇无谋，犯下兵家大忌，奖惩不明，又养虎为患，临终死不瞑目，三支箭寄托遗愿。年轻的世子又能否完成大业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唐末父子闹乱世第二集。这个时候李克用才明白朱温为什么请他吃饭，他气得破口大骂：朱温呢，你个缩头的乌龟，有本事你真刀真枪的出来跟我拼一场，你背地里的使阴招，你算什么好汉？这饭桌子也掀了，酒菜遮了一地，众位将士赶紧劝道：大人呐，咱们还是赶紧想办法冲出重围吧。李克用看看窗外，火光冲天，这可怎么冲出去呀？火光之中，这朱温还是那副笑脸，得意洋洋地看着驿馆。哈哈，李克用，你个独眼龙，你不是威猛吗？你小子不是狂吗？这回你再狂一个给老子看看呢。朱温美的都乐出声来了。这个时候就看天空当中划过一道闪电，转眼之间咔，雷一声大作，一场瓢泼大雨哗从天而降。这大雨一来，就像是一盆水倒到火盆里了，不大一会儿，驿站外边的火苗子全都被浇灭了。朱温急了，赶忙下令：快快快，给我堵住各个出口，千万不能放那个独眼龙跑了。军队一下就冲上去了。再说驿馆里边，李克用看见瓢泼大雨，高兴地狂笑起来：哈哈哈哈，老天爷助我呀，看朱温你个小儿还有什么辙。众位将士，咱们冲杀出去。一声令下，300亲兵用自己的肉身当作挡箭牌，一路护着李克用就冲出了重围。费尽周折，李克用总算是死里逃生，杀回了自己的大营。 一回来马上就把长子李存勖给叫过来了。李存勖一进大营，看见老爹正换衣服呢，浑身上下湿透了，脸上红一道子黑一道子。父王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今天不是朱温请您吃饭吗？一听这话，李克用火就上来了，啪的一下子把这茶杯又摔地下了。哼，请我吃饭？哼，他请我吃的是火光晚宴。这个叛徒竟敢纵火放箭，打算暗杀我。幸好天助我也，下起瓢泼大雨，我这才捡回一条命来。你回去传令各军将领，明天我要踏平朱温小儿。李克用气性不小，回来就叫儿子明天一块儿去灭了朱温。可是两个人同朝为官，实力也不相上下，这么做真就能报仇雪恨吗？李克用气得不行了，旁边有人赶紧劝道，大人呐，您千万不能出兵啊，这样本来咱们有理，这一出兵咱就理亏了。以在下之见，您不妨把朱温的罪行上报朝廷，然后再去讨伐他，咱们也名正言顺呢。李克用一想，是这么个理儿，就把朱温的罪行上报了唐僖宗。可是朝廷里也有不少人为朱温说情啊，唐僖宗谁也不想得罪，就下令让他们和解。为了安慰李克用，又把他封为了陇西郡节度使。这个时候朱温正在对付西边的军阀，他也怕自己腹背受敌，派人送来了重金赔罪，说这一切都是误会啊误会，还请李大人原谅。李克用这个时候过了那个冲劲儿了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现在的实力对付朱温弄好了也得是两败俱伤，这口气暂时也就先忍了。李克用是忍气吞声了，但是他狂妄的本性并没收敛，他兵力强大，兼并了很多地盘，但是在治理上却不讲究方式方法，他的部队里边军纪败坏不得人心。李克用跟别人不一样，他是行伍出身，深知上阵父子兵的道理。在他的军队有一个很重要的制度，这就是义儿军制，谁要是打仗勇猛骁勇善战，就会被李克用收为义子，委以重任。这个做法虽然挺原始的，但效果还不错。比如安思敬就很典型，他被李克用收为义子之后改名叫李存孝，这个人是五代时期有名的将领之一。根据记载，李克用先后一共收了义子十多人，这就是所谓的云州十六虎将。不但义子们十分了得，骁勇善战，李克用的女婿们也都不是一般人，个个都是文武全才，深通谋略，在军中担任要职。他的儿子李存勖更是旷世英雄，只可惜李克用太纵容这些义子了。大白天的，义子们带着军队直接到老百姓家里去抢，平常没事就酗酒赌博，一到打仗的时候更是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这些啊，李克用从来不管。虽然李克用自称为晋王，虽然胜仗一场接一场，可是最终的战果却不理想。相比较之下，倒是朱温会拉拢人心，占了上风。儿子、义子，再加上女婿，李克用身边不能说是没有人才，可是长子李存勖还是暗自担心，这样一支纪律败坏的军队，能成什么大事儿啊？李存勖看不下去了，就跟父亲说，希望您能够整顿军纪。李克用一听这话就火了，什么？你小子才吃了几碗干饭呢，就敢教训老子了？年幼无知啊，你懂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些人都跟随我作战十几年了，在没有军粮的时候，他们宁肯卖了军马，也要跟着我。 现在四方的诸侯都在招募勇士，我如果现在整顿军纪，那他们肯定现在就散伙，都不跟我干了，到时候咱拿什么来维持局势啊？李存勖不服啊，父王，一支没有军纪的队伍能成大事儿吗？李克用看看儿子，儿子是长大了，可惜呀，还不太成熟。哎呀，我的儿啊，为父这么做，还不是为了给你打下一片基业吗？等天下太平了，再整顿军纪也不晚，你回去好好琢磨琢磨我这番话，回去吧。李存勖还想说点什么，可看见父亲一脸的不耐烦，再说下去啊，无非就得招来一顿臭骂，于事无补，闭了嘴乖乖退下了。其实李存勖的一番见解是对的，没过多久这李克用就尝到苦果了。当初李克用吞并潞州之后，任命自己的弟弟为节度使，把这儿的军政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可是李克用却不看这些，按照规定每个地方都应该给李克用供奉，这回就属这潞州供奉的最少，这可不行。李克用到了潞州，弟弟前来参见，到这儿不由分说一顿臭骂，紧接着就是一顿军棍伺候，把弟弟打懵了，屁股上皮开肉绽。李克用看着弟弟一点不心疼，你说为什么这次你的供奉最少？这弟弟呀，给打得气若游丝啊，您想想军棍谁受得了啊。哎呀，每个供奉都是按照各个地方定的，哥哥您不能这么比呀。再说了，他们供奉多，您看看他们的军队成什么样子了，我的钱没有自己留下，还不是用在军队建设上了吗？好啊，军棍打了你，你还敢跟我顶嘴，你小子是想造反呢？来人呢，再找吧二十军棍。噼里啪啦又二十军棍，好家伙，底下人谁敢劝呢？二十军棍奏开了，这弟弟是有理难辩，回到家越想越生气，晚饭也没吃就睡下了。谁知道第二天家人发现他弟弟已经气绝身亡了，李克用的弟弟活活给气死了。李克用反而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赶紧叫了另一个弟弟来接班。恰好这个弟弟啊，是一个骄横跋扈的主，把潞州搞得乌烟瘴气，人心不和，部下合谋就把他这弟弟给杀了，然后向李克用的老冤家朱温求救。这分明就是管理不当造成内讧啊，自己手下都要投降了，这李克用还是没醒过闷来呢，在这件事儿上竟然是一错再错。这么小的叛变李克用根本不怕，随便派出一个义子就能把潞州收拾了，就派最得意的义子李存孝吧。果然不出李克用所料，李存孝是何等的勇猛啊，他一出场，朱温那边的人根本就不是对手，潞州很快失而复得。可是接下来李克用又犯了个错误，按说义子李存孝收复了潞州，这是立了大功，应该给他加封啊，可是仗打完了一点奖赏也没有，而且明明是李存孝该得的官职，他李克用啊却给了另外一个人。您说李克用这么办事儿，这义子李存孝心里能平衡吗？谁摊上这事儿都难免一顿生气。李存孝跟随义父这么多年，一场仗没输过，到头来落了一个给别人做嫁衣，气得李存孝啊好几天没吃饭，属下稍微劝两句举刀就杀呀。这个时候又有人在李克用面前挑拨离间，李存孝越来越觉得这地方没法待了，暗中他就找到了朱温，背叛了义父。消息传到李克用这儿，肺都快气炸了。好小子，我供你吃供你穿供你喝，教你打仗领兵，最后我最喜欢的义子你却投降了朱温，传令众将士打好行囊，我要亲自出兵征讨这个不孝子。 李克用亲自带兵把昔日的义子围困在城中，双方就这么僵持着。乾宁元年三月，城中已经断粮一个多月了，就连城楼上守卫的士兵也是有气无力的，目光呆滞，犹如一具具行尸走肉。李存孝走投无路，登上城楼，看见城下义父的军队威风凛凛，想当年自己正是义父旗下最得意的大将啊，可是现如今李存孝这个时候后悔了，冲着城下使出全身的力气：王爷，儿承蒙您的大恩，坐上了大将军，难道我会不念及父子亲情，投靠您的仇敌吗？这一切都是背后有人搞鬼呀，儿子只希望能活着见您一面，您听我说一句，就一句，这样我死也甘心了。说完了，李存孝是痛哭流涕，跪倒在城楼之上。李克用看见义子这般模样，又看看周围士兵的惨相，心头一酸，忍不住又想起了从前的情分。这个时候在一旁的刘夫人看出李克用内心的纠结了，就主动请缨说要去劝降李存孝。李克用点点头：你去吧。虽然是义子背叛了自己，但是李克用一直很喜欢李存孝，每回打仗这孩子都是他的左膀右臂。这回李存孝真心归降，李克用又能否饶他一死呢？不大一会儿，这城门打开了，刘夫人带着垂头丧气的李存孝前来投降。一见到义父，扑通一下，李存孝双膝跪地：父亲呐，儿冤枉啊，这都是小人存心陷害我，才让我落得今天这般地步，您可要明察呀。一边说一边擦眼泪。李克用坐在高头大马之上，看着义子磕头如捣蒜一般，几个月没见了，李存孝瘦的已经脱相了，昔日大将的风范一点也看不出来了，心里头啊也为义子惋惜，可表面上呢，李克用还是一副铁石心肠。你说小人诬陷你，那你给朱温写的信，你的信里骂我那些话也都是小人编造的，这个小人够有本事的呀。李存孝万万没想到义父已经拿到了证据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，忍了半天又是一顿嚎啕大哭。来人呐，把李存孝关进囚车带回太原。这一路上李克用都在思考该怎么处理李存孝呢，真杀了他自己舍不得，再说了，李存孝打仗确实勇猛，杀了他自己也会损失一员大将，这得不偿失啊。可是不杀他，往后别的义子也跟他学，也叛变，这怎么办呢？思来想去的，这李克用啊决定找一个台阶儿。他先下令把李存孝车裂，那其他人肯定得给李存孝求情啊，这个时候顺坡下驴就饶了他，这样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就完了。李克用想的挺好的，没成想这李存孝啊平常跟兄弟处得不好，等到车裂这一天了，没人出来说情。再说了，这李克用本身就阴晴不定的，大伙害怕万一这求情不成，把自己的命也搭上，所以说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。李克用这如意算盘真是落空了，假戏成真了，人都绑好了，没人求情怎么办呢？无奈之下一闭眼一挥手，撤裂。就这样痛失一员虎将啊。您看看这件事儿，由头到尾都是奖惩不明，没有军纪造成的。本来这点精力您就是去种地也能打点粮食，折腾半天还不是损耗自己的力量。打这之后，李克用的实力开始走下坡路，朱温却变得越来越强大。带兵没纪律，这还只是李克用的一个小缺点，他在用人方面吃过更大的亏。 当时李克用正想攻克幽州，这个时候有人过来投降，这个人正是以前幽州长官的部下，叫刘仁恭。刘仁恭一来就投其所好，把幽州城里的军事部署、设防全都和盘托出了。李克用大为高兴，赏赐刘仁恭豪宅、金银珠宝，对他算是不薄了。等到李克用打下幽州，架不住这刘仁恭会吹呀，竟然让这刘仁恭做了幽州的一把手。刘仁恭借着李克用的手，如愿以偿地得到幽州了。这时候什么恩呐、义呀，全抛到一边了，自己一步步扩大势力。后来李克用和朱温打得火热，让刘仁恭出兵相助，这刘仁恭呢竟然找借口不给一兵一卒，再派人要兵。这回刘仁恭啊，不单是不发兵了，还把使者骂了一狗血喷头，气得李克用啊亲自领兵征讨，但是自己太轻敌了，差点没做了昔日降将的俘虏。李克用万万没想到，到头来是自己在家里头养虎为患。这还不算完，趁着中原大乱，北方的契丹迅速崛起，李克用就和契丹联盟，打算一块联手对付朱温。契丹一开始答应的好好的，后来看朱温实力更强大，就不顾盟约，倒戈相向，接二连三的背叛，把李克用气得差点没晕过去。到了第二年春天，后背起了一个大毒疮，卧床不起了。李克用眼看着就不行了，他把长子李存勖叫到身边，叮嘱后事。这李克用的遗嘱会是什么呢？他的儿子李存勖又能否挑起大梁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